家过去一个多月回去台湾，最近才刚回来，很高兴再见到大家。那在开始今天的讲道之前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感谢你，你透过圣灵，你感动众先知还有使徒，将你的话语启示给我们，使我们可以认识你。你的话语直到如今仍然继续不断地向我们说话，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让我们可以仔细地聆听你的话语，也让我们听了之后不仅是能听，而且能够行出来。求你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就是在这段经文中呢，耶稣基督他跟他的门徒因为逾越节的关系一起上耶路撒冷去。那在这里我们可以思想说，他们为什么会来到耶路撒冷呢？因为在旧约律法中，他们要求犹太人在三大节期的时候必须来到耶路撒冷来朝圣，来敬拜耶和华。这三大节期分别是逾越节、五旬节还有祝棚节。不好意思，我有点紧张。对，那这个时候逾越节到了，所以呢，耶稣他们还有他的门徒就来到耶路撒冷。逾越节呢，它纪念的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他们出埃及的那一晚，耶和华差派他的使者击杀埃及人的长子。那他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家家户户都要宰杀一头羊羔，并且把他的血涂在门楣上，所以呢，那灭命的看见这血就会越过那一家。那其实这羊羔呢，是预表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那在逾越节的时候，那羊羔也象征了他已经替以色列家的长子付出了生命，所以以色列家就没有遭遇灭长子之灾。那在这样的日子里面，可想而知耶路撒冷一定是非常热闹，人山人海。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候罗马统治的犹太各省的犹太人呢，他们都来到耶路撒冷，这一定是非常非常热闹。大家想想，如果伊利诺伊全教会全部的华人教会都在 Deerfield 举办一个大会的话，这边也会非常热闹。那在这个经文之中呢，我们可以看见圣殿有卖牛羊鸽子的摊位，还有兑换银钱的摊位。为什么我们可以思想，为什么这些摊位会出现在圣殿里面，还有他们的功能是什么呢？首先是牛羊鸽子的摊位，就是很明显的，这些动物是他们买来献祭的。但我们可以问说，为什么他们要在那边买这些牲畜，而不是自己带去呢？当时候是农业社会，大家家户户养几头牛还有羊，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如果自己带自己养的牲畜上去，不是感觉比较有诚意，而且呢品质比较有保证吗？就像是我爸爸妈妈他们住在乡下，然后我爸会种菜，他种一些红萝卜、白萝卜、白菜啊，然后一些东西，然后收成的时候呢，他就会寄给住在台北的我们还有我岳父岳母，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哇，对啊，自己种的菜品质比较好，也很好吃啊。然后或者是像我们以前过生日的时候，有同学或好朋友过生日，我们很流行 DIY 自己动手做，就做一个礼物送给他，觉得这样就是很可以表达自己的心意。但是大家可以想想看，在那个时代呢，路程交通并不是很方便，当这些犹太人呢，他们要从各个地方带这些牲畜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其实是非常不方便的。他们在这路程之中呢，他们可能要准备牲畜的粮食，而且呢，他们带这一些牲畜赶路可能也比较不方便。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如果在城市里面，他们就要找有富可以照顾这些牲畜的客栈。那如果住在野外自己露宿的话，就要担心说这些牲畜会不会被偷啊，或者会不会被野兽攻击。那假如不小心这些牲畜被偷了或者是受伤了，按照旧约律法的规定，他们就不能被献祭，因为呢他们是不完美的祭物。所以呢，住在比较远的犹太人呢，他们就会直接携带银钱，然后到了耶路撒冷城以后再买牲畜去献祭。那为什么要兑换银钱呢？那是因为那时候他们使用了在罗马省里不是罗马帝国里面呢，他们使用了好几种货币。那当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需要缴圣殿税，也就是丁税。 那他们这时候呢，就会把不同的货币呢换成一种银的含量比较高的货币，然后交给圣殿。所以呢，这些摊位就提供他们换钱的服务，然后从中呢抽取一些差额，当作商人的利润。所以购买牲畜还有兑换银钱，对当时候的犹太人来说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只是有问题的是，为什么这些摊位会出现在圣殿之中呢？就耶路撒冷那么大，它也有市场，为什么这些摊位偏偏要摆在市场之中呢？偏偏要摆在圣殿之中呢？我小时候啊，我家住在庙旁边，然后那个庙常常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有时候是庙会，然后有时候是选举造势晚会，然后呢，甚至呢，有时候电视节目呢会来那边拍，就是拍节目也会在那边搭一个棚子，就是搭那种就是玩游戏，然后邀请全村的人去那边玩。然后每次只要有人潮的话，就会有摊贩在那边出现，卖香肠的或卖饮料的。甚至有时候我去爬山，就是爬到一些山中间比较多人会停下来休息的景点，那边也会有人在那边卖饮料，还有卖吃的，卖茶叶蛋。总而言之呢，只要有人潮的地方，就会有商家。所以这些商家呢，他们会希望尽可能的越靠近人潮越好，这样他们可以卖多一点东西，赚更多钱。那大家想想，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哪一个地方是大家一定会去而且人潮最多的呢？就是圣殿。因为大家要到圣殿里去献祭，所以每一个人到耶路撒冷城的人，他们就一定会进到圣殿里去，所以在那边是人潮最多。而且呢，对于献祭的人来说，在圣殿里面买这些牛羊也很方便。因为大家想想，如果说你在市场买，你还要牵着你家，如果要献比较多头的话，你还要牵着好几头的牛羊，然后把它赶到圣殿里面去，这多麻烦啊。你在圣殿里面买这些牲畜，搞不好他们还有专人服务，可以直接把你送到祭司那边宰杀，你根本不用在那边牵来牵去。那可是问题是，虽然这样的行为在市场上是合宜的，但是在圣殿中，它是一个不合适的行为。为什么呢？就是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逛过市场，就是中国的传统市集，在市集里面是非常非常热闹的，就常常可以听到商人在那边叫买说，例如说五颗苹果100块啊，快来要收摊的，然后那个剩下2堆全部买啊，300块啊。然后或者是你跟老板很熟的话，你跟他买了一些菜，他还会送你2根葱啊，或一些卖剩的东西啊。对，那可是当这样的商业行为出现在圣殿里面的时候，大家对于圣殿的意义就会逐渐的被扭曲，而且被改变。首先是对这些商人来说，圣殿不再是一个人敬拜神、寻求神的场所，圣殿变成他们做生意的地方。所以在那边呢，他们圣殿的意义在他们的心里就被转化了，他们不再敬畏神。他们因为那是每天上班的地方，所以他们在那边根本不会想到耶和华上帝，他们在那边想到就是怎样赶快把他们的东西卖出去，或赚比较多的利益。甚至呢，有一些客人呢，可能会跟他们产生一些纠纷，就跟他们讨价还价，或嫌他们卖的牛羊不好啊，或兑换银钱觉得他的汇率太高啊。总之，他们这种行为呢，使得到圣殿敬拜上帝、寻求上帝的人呢，他们的心思意念没有办法完完全全专心的聚焦在上帝身上。所以呢，耶稣基督呢才会在这边采取了这个比较激烈的行为。大家可以看到说，耶稣基督呢，他把牛羊都赶出去了，把兑换银钱的人的硬币都倒出来了，并且呢，他还指责他们说，这里是我父的殿，不要将我的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那，约翰呢，他就在这边用旧约诗篇第69篇第9节来形容主耶稣基督的心情。他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主耶稣呢，他焦急到好像是被火烧到一样，表示他心里真的非常非常的焦急。那从主耶稣基督他为主的殿心里焦急洁净圣殿这件事，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可以有以下几点的反思。首先，我们要思考，我们是不是像主耶稣一样，为了上帝的国度还有旨意而感到焦急，或有其他合适的情感反应呢？我们的信仰啊，并不只是在意志上决定要相信，在理智上知道我们信仰的内容而已。我们在情感上也必须要被上帝的话语，在圣灵里被更新、被改变。我再说一次，我们的信仰并不只是在意志上决定要相信，在理智上要明白所信的内容，我们在情感上也要被上帝所更新还有改变。假设呢，我们一个已经成为基督徒了，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明白所信的信仰内涵是什么，但他在情感上经常对于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是毫无反应，对上帝所厌恶的事情他非常喜悦的话，那代表这个人他在信仰上仍然有非常大的问题。举例来说，如果有一个基督徒他在信主以前，他非常喜欢看非常暴力、血腥、色情的东西，但是呢，他在成为基督徒以后，成为基督徒一段时日，他仍然是非常喜欢这些东西的话，那表示他的信仰还有灵命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被处理还有对付。所以呢，一个基督徒必须要问他自己，他在情感上对于上帝的旨意还有国度、上帝的话语是不是有适当的回应。基督徒的情感他必须在圣灵中，在上帝的话语还有圣灵中，在教会的群体中不断的被塑造还有引导，使他的情感被更新。假如一个基督徒在信主一段时日之后，在这情感这件事情上毫无改变的话，那他必须要，这个基督徒必须要思考，他的生命出了什么问题。举例来说，如果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他很讨厌另外一个弟兄，后来呢，这位他讨厌的弟兄因为家里出现了和工作出现了一些状况，使得他的生命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击，以致他没有办法继续到教会聚会，甚至他放弃了这个信仰。如果这个讨厌那个弟兄的人，他的反应不是为了这个弟兄所遭遇的打击，还有他在信仰上的跌倒软弱而感到难过忧伤，而怜悯，想要帮助这位弟兄，反而是觉得很高兴，说我早就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就是心智不坚定的人，他迟早会离开这个信仰，所以我从以前就一直很讨厌他。假设这个弟兄的反应是这样子的话，那代表他不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他不明白耶稣基督是如何爱他的身体，爱他的教会，他不明白我们要如何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再举一个例子，世界上的人都会觉得情绪这件事情是他来就来，他要发生就发生，我完全没有办法控制，我也不必为他负责任。所以呢，在夫妻吵架的时候，或者是在工作上跟同事有冲突的时候，假设我是就是很容易因为一些小事就生气的话，然后呢，我也放任这样的情绪去爆发出来。如果有一个人是这样子，那他成为基督徒以后，他依然的这样子放纵他容易发怒的情绪的话，那表示他并没有真的被上帝的在这方面没有真的被上帝的话语所塑造和改变，他并没有真的被圣灵所提，他没有真的依照圣灵的提醒去面对他的情感还有情绪。所以从主耶稣他为上帝的殿焦急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明白，一个基督徒他不仅是在意志上相信，在理性上明白，他在情感上也要对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话语还有国度做出合适的反应。正如耶稣基督为了上帝的殿被玷污而感到焦急一样，我们必须思考，我们是否曾经为了 我们生命的圣洁，还有我们教会的健康而感到忧心，或者曾经为了福音的传开而感到喜悦，曾经为了许多灵魂仍然没有听见福音、不认识主而感到焦急呢？我们可以去思考这些事情。那合宜的情绪和感受在我们的信仰中是很重要，所以呢，爱德华兹就说呢，真宗教在很大的一部分是由神圣的情感所构成的。真宗教在很大的一部分是由神圣的情感所构成的。那在这边，神圣的情感不是指说有些我们有一些情感是神圣的，有些情感是世俗的，我不是这个意思。这边神圣的情感是说，我们所有的情感还有情绪，就像我们生命中其他的部分一样，都必须要在上帝的掌管之下，被上帝所引领还有改变。所以我们所有的情感也都要像我们生命中其他的部分一样，分别为圣，归给上帝，按照上帝的旨意而活。那第二点呢，我们可以思考为什么主耶稣他会如此焦急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明白天父的殿的重要性，他明白天父的殿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呢，他才会为他焦急。假如这个殿是一点也不重要的东西的话，那主耶稣干嘛为他焦急呢？所以呢，主耶稣呢，他知道这个殿超重要的，那这个殿他重要在哪里呢？天父的殿呢，乃是神与人交汇之处，神在天上，人在地上，人因为犯罪的关系没有办法再主动的去认识神了，但是呢，上帝他亲自降临来到人间，使人能够认识他。在旧约的时代，上帝的显现不如新约耶稣基督，上帝跟人之间的沟通还有不如新约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后那么的完全，但是圣殿是代表上帝让人来到他面前一个象征，代表神与人同在。那在以色列人还没有建立国家以前，上帝是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人显现。那以色列人来到会幕中敬拜上帝，上帝呢也透过祭司将自己的旨意显明给以色列人知道。那后来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建完圣殿以后，耶和华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他应允所罗门说，我的心和眼必常常在你们那里，那我必不离开你们。所以这个殿对以色列人来讲，对人类来讲，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代表上帝拣选的人，上帝不离开人。那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呢，虽然那个圣殿早已不是当时候所罗门盖的那个圣殿，但是上帝对以色列人还有对人类的应许仍然没有改变。那圣殿呢，依旧是神人交汇之处，依旧是神同在的记号。所以耶稣基督他才会对于大家把他当成一个买卖的地方这么的愤怒还有生气，因为这些人完全扭曲了圣殿的意义。所以呢，我们是否知道什么东西对上帝来讲是他所看重的，会影响我们情绪的反应？如同这边耶稣基督他因为知道这个圣殿是天父所看重的，所以他才会为此而焦急。那如我们同样的也要明白什么东西是上帝所看重的，什么东西是上帝所喜悦的，什么东西是上帝所厌恶的，我们才会以喜悦上帝所喜悦的，厌恶他所厌恶的。那从这一点来讲呢，我们可以思考说，我们是不是明白什么东西呢是上帝所看重、喜悦还有厌恶的呢？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要思考说，我们所看重、喜悦的是追求升官发财、一帆风顺，追求教会人数增长很多，还是追求说教会能够真的带出真的门徒，福音真的能够传开，并且呢，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还有我们的家庭之中可以活出圣洁、遵照上帝话语而行的生活呢？ 我们是不是知道这一些呢？很多时候，基督徒没有办法对上帝的旨意还有话语有合适的情感的反应，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上帝看重什么。举例来说，在历史上，在宗教改革之后，长老教会曾经误解了预定论的教义，使得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去传福音，也不为了灵魂的失丧，或者是很多人没有听见福音而焦急，没有为这些人没有得救而难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反正一切都是上帝的预定，那上帝是全能的，所以呢，只要上帝预定了，就算我不去传福音，上帝呢也会使那个人得救。所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有一些长老教会呢，他们误解了预定论，他们不差派宣教士，也不去传福音。那他们对于福音事工的拓展毫无感动。那现在我们都知道这是错误的教训。即便是支持预定论，即便是相信预定论，我们仍然需要去传福音，因为上帝虽然预定那个人得救，但他需要他使用教会去使那个人得救，使用教会去传福音给那个人。就像圣经罗马书所说，没有传福音的人，大家怎么会听到福音呢？所以呢，这是在历史上一个例子，他这个例子写明了为什么这历史上有一群基督徒从来不为上帝的福音大发热心，那是因为他们在认知上有很严重的错误。那我们要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明白说哪些事情是上帝所看重的呢？第一个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我们要读神的话语，因为上帝他关于得救还有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已经完整的启示在圣经之中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花时间还有精力仔细的去思考还有阅读上帝的话语。在这里我鼓励弟兄姐妹，圣经虽然非常的厚，它有66卷书，然后有些地方呢可能会有点无聊，像是家谱的部分，或者是刚开始的时候会有很多地方看不懂，但大家仍然要耐着性子，就是一句一句，一节一节，一卷一卷书的读下去，把整本圣经就是有系统的读完，让对神的话语有整全的认识。上帝的话语是清新显明还有明白的，虽然一开始有许多地方我们看不懂，但是我们其中也有很多地方是非常浅显易懂的，只要我们愿意去看的话就会明白。那所以呢，鼓励大家要养成读经的习惯，最好是每天固定读个几章，然后一年内可以至少读一遍新旧约，把它读完。就连像是斯托德他们这些已经成名的学者，然后在对圣经非常熟悉的学者，据我所知还有许多牧者也是，他们每年呢还是会固定读几次圣经，因为每次读都有新的领受，而且呢他们每次读的时候都会重新的再对被上帝的话语所提醒，而且借由这样不断的述读圣经，他们对上帝的话语会保持更整全的认识。那第二个呢，除了读经以外，鼓励大家不要只是自己读而已，就是上帝呢他在历史上然后在教会中他拣选使用了许多非常有恩赐的弟兄姐妹。那这些弟兄姐妹呢，有些是很久以前的，他们留下了著作，然后在现在也是，那这些有很多属灵书籍是非常棒的。那大家如果不知道有哪些书是很不错的，可以去问牧师，或者是跟教会有很多小组长啊，或长老，或者是神学生，大家都可以去问这些弟兄姐妹说有哪一些推荐的属灵书籍。大家可能会在这个时代呢，有一个趋势，就是大家现在人不喜欢阅读，就是大家不喜欢读书，就是读那一整本的书，觉得这样从头读到尾很枯燥。大家喜欢呢在网络上浏览一些东西，所以呢大家不是不读书就去读脸书，然后呢或者是读微信，或者是读各种部落格文章。 但是网络上的资讯虽然很快速很方便，但它常常是比较片段的，不完整的，或者是你不知道这个作者可不可靠，他的东西可能甚至是错误的或者是过时的。但好的属灵书籍，一方面它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毕竟100年前200年前的书它可以流传到现在，一定有它的道理，就是因为它写得够好，所以它才会流传到现在。而且现代的作者在出版的时候，这些书都是那些很棒的基督徒，他们呕心沥血，然后经过很棒的出版社，他们去校正修改才出版的。那当我们去读这些书籍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完整的去吸收这个吸收了解我们这个作者所要说的，然后我们对信仰可以有更全面的了解。所以鼓励弟兄姐妹要愿意花时间精力还有金钱去购买好的属灵书籍。那其实属灵书籍呢，不只是会帮助我们了解到上帝的旨意，了解上帝看重的是什么，它对我们家中的属灵气氛也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例如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日本作家叫做村上春树，他已经是70岁的人了，然后他写的故事呢都是他那一代的故事，但是他现在仍然拥有非常多20岁、30岁、40岁左右的书迷，甚至10几岁。那这些书迷为什么会去认识这位作者呢？他曾经在一本书的序里面写到，他许多年轻一代的他的书迷都是从他们爸妈的书架上看到他的书，所以就拿出来看，就成为他的书迷。我不是要推广他的书，我举他的例子是要说，我们在家中买的书呢，会影响我们的孩子，它会成为我们家中的属灵遗产。当我们的孩子看到我们在看这些书的时候，我们可以借机跟他们分享，他们也会好奇。有一天当他们时间比较多，或者是够大的时候，他们也会自己去找一两本来看。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些事情，在家里买一些好的书，那这会成为你们家中的祝福，也会影响你们家中的属灵的气氛。另一方面呢，这些作者还有出版社出版这些书也是非常不容易，我们这样做也是帮助他们，鼓励他们，让有更多优秀的基督徒愿意写出版更好的书。那关于如何明白神的旨意的最后一点是，我们要可以读教会历史，在教会历史中发生了许多的事情，那从这些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见教会曾经是怎么样误解上帝的心意，误解圣经，然后有哪些事情是上帝所喜悦的。例如说，举例来说，去年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第500年。那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背景有一部分就是教会当时的教会非常的腐败，大家耳熟能详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贩卖赎罪券，就是教会借由赎罪券来敛财，来堆积财富。那为什么当时候教会卖赎罪券呢？除了说当时候的教会的高层他们想要借此来获取财富以外，也跟他们对于圣经的认识有关系。因为呢，当时候呢，天主教认为有炼狱，所谓的炼狱就是说人在信主以后，他们天主教认为说人的称义等于成圣，人的称义等于成圣的意思是说，你必须要在行为上达到完全了，你才会被上帝看为无罪，你才能够进入上帝的永生之中。那当你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仍然会持续不断的犯罪，到死的时候，如果有一些罪呢还没有被除去，然后那这些罪怎么办呢？就是进入炼狱之中。所以呢，这些仍然有一些不至于死的罪的基督徒，就会到炼狱之中受苦。那受苦的时间非常长，可能是几千年、几万年，或者是更久。那当时候他们相信，透过圣物或购买赎罪券，可以为自己还有已经死去的人减少在炼狱的连日，使他们早一点进入上帝预备的天堂里面。那我们可以看见，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一个错误的教训。马丁路德呢，他也站出来， 说不是这样子的。他后来也提出因信称义的道理，强调说我们因着信心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被上帝所称为义了，所以信的人在死后就都可以到上帝所为我们预备那的天堂那永生里面去，不必进入炼狱里面。所以透过教会历史，我们可以明白哪些事情是我们在教会曾经扭曲误解上帝的旨意，哪些不是。所以从这一点稍微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可以明白我们对于上帝旨意的认知呢，会影响我们在情感上的反应。如果我们对上帝的旨意有错误的认知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有错误的情绪的反应。那除此之外，有正确的认知，我们也要不断的操练，还有委身到我们所听见的真理。例如前面讲到的说，有一个人他过去很容易生气，很喜欢乱发脾气，那他在成为基督徒以后呢，他可能明白说乱发脾气是不对的，他已经明白了，但是呢他还必须要不断的委身操练这件事情，他才有可能慢慢克服他那暴烈的情绪。所以我们要对上帝的国度有合适的情感上的回应，在情感上被更新，第一个必须要有正确的认知，我们必须要明白上帝的旨意。第二个呢，我们必须要操练还有委身于我们所明白的真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说主耶稣焦急的另外一个原因。那主耶稣焦急的原因呢，我们看到他这边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边特别强调说我为你的殿，就是你的，就是耶稣基督呢，他明白这个殿是天父的，那因为他跟天父的关系是完全的契合还有紧密，所以呢他看重天父所看重的东西。所以呢，我们是不是能够为了上帝的旨意还有国度 而焦急喜乐或厌恶某些事情，有一部分取决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好不好，亲不亲密。当你跟一个人关系很亲密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就会看重他所看重的东西，或看重对他来讲很重要的东西。例如说我在台湾认识一个师母，然后呢他的小孩呢在美国读大学，那他和他先生在台湾工作，他小孩其中一个小孩自己来美国念大学。那有一天呢，他就打电话问跟他小孩聊天，然后呢他就问他小孩说最近有没有灵修啊，然后他的孩子就支支吾吾的说最近比较忙一点啊，可能一个多礼拜没灵修啊。然后呢那个师母听了以后就心里非常紧张，大家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吗？他隔天立刻就是订了一班飞机从台湾飞到美国来，然后呢来找他的孩子，然后跟他孩子住了两三个礼拜。就是这个师母呢，他明白说属灵的生活对这个孩子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他为他孩子这件事情心里焦急，因为他爱这个孩子，所以呢他看重对这个孩子来讲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通常呢小孩啊说一个礼拜啊或两个礼拜啊，实际上的状况呢应该是更久才对，可能是一个月啊或是更久。对，那信仰的失丧或者是信心的冷淡啊，或者信心的软弱啊，其实常常是由这些很小的部分开始的，所以这个师母呢才会如此的紧张，她才会大费周章的从台湾马上订飞机飞到美国，然后陪孩子住了一段时间，好好的跟他开导啊，好好的陪伴他。所以呢，我们从这点我们可以明白说，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可不可以为了上帝的对上帝的话，对上帝的旨意有合适的情感上的回应，也取决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为何。那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可能也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也明白上帝喜欢厌恶什么事情，但是当他看见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可能是无动于衷。例如说他明白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上帝会喜悦基督徒彼此相爱的生活， 但他看到一个教会分裂，大家彼此彼此攻击，互相倾轧的时候，他却觉得不关我的事。那就代表说他可能跟上帝的关系并不是那么亲密，或者是他需要再更进一步的建立他自己跟上帝的关系。那我们如何跟主更亲密呢？其中我想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祷告。就祷告对现代人来讲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大家生活都太忙碌了，而且要坐下来安静祷告呢，其实并不容易。但是我们要相信祷告的力量，就是上帝呢，他会在祷告中跟我们说话，他会在祷告中赐给我们力量还有能力，他会在祷告中使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也因此呢，我们可以跟他的关系更契合。所以如果弟兄姐妹没有祷告的习惯，可以尝试一天从几分钟的祷告开始，就是安静坐下来向上帝专心的祷告。一开始只要几分钟就好，等你习惯了之后，你会越来越习惯这件事情，你会越来越享受跟上帝的祷告。那总结就是，我们从耶稣基督洁净圣殿这件事情，我们明白说我们对我们的情感必须要也被更新。然后呢，我们情感的更新呢，第一个是建立在对上帝的话语还有旨意的认识，第二个是我们要操练还有委身于我们所明白的这些真理，第三个呢，我们要跟上帝的关系够紧密，我们才会对上帝的话语有适当的回应。那最后呢，我们可以思想说，主耶稣紧接下来采取了行动，他并不只是为了上帝的殿交集而已，他还采取了相对的行动。他知道用石头盖的这个圣殿并不完全，他仍然没有办法让人完全的来到上帝面前，人和神中间仍然有非常深的阻隔，所以呢，他亲自的道成肉身，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顺服上帝的旨意，最后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他让自己成为人和神之间的中保，使人呢真的可以完全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使神和人呢中间的那条很深的鸿沟可以被除去。那我们可以思想，我们许多的时候呢，我们的确是会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命还有教会而焦急，或者是有一些极迫切的情感，但是我们的罪性使得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改善这些事情的责任不在我身上，而是在别人身上。例如说，我喜欢生气，但是是我妻子让我生气的，那不是我的错。所以我要改变生气的话，我要改变没有耐心、容易生气这件事情，我的妻子要先改变。对，但其实，我们必须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起责任。我们属灵的软弱还有生活的不圣洁，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明白是我自己要去采取行动去面对这件事情。我可以寻求他人的帮助，但是我们自己必须要愿意去做这件事情才行。另一方面，在教会上，在教会的群体生活中，大家可能会看到教会有一些需要改进或成长的地方，但是呢，大家有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呢，可能就会流于说，那是牧师的责任，那是长老的责任，那是执事的责任。但是大家要明白，我们就是教会，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是指谁？教会是指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如果教会有哪些地方需要改变和成长的话，那不是只是某一些领袖的责任，那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每个人可以做的事情不一样，但至少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可以祷告，在祷告中纪念这些事情，然后呢，甚至我们可以采取更多合宜的行为。我在三一神学院，就是在旁边那间神学院，有一个老师，那他是一个黑人，那他自己生了一个小孩之后，他要去领养了两个小孩，而且他并不是他特意领养跟他不同肤色的孩子。那其实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要跨越这种种族的隔阂非常不容易。 但是他在课堂上对我们说，这就是他对堕胎的回应，就是他并不只是 他对堕胎的回应并不只是限于说在大家平常会在报纸还有电视上所看见的那些政治上的回应，他亲身采取的行动就是他去爱还有关心那些父母不愿意养 不愿意爱的孩子，他去爱那些孩子，然后他尽心尽力的将他们抚养长大，然后提供他们上大学还有研究所，尽他自己的能力使他们受最好的教育。这就是他说这就是他对现今这个时代性的淫乱还有堕胎的回应。那我们也要去思想说，当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并且在情感上对上帝的旨意有所回应以后，我们应该也要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不论这个行动是什么，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个我们不能把这个恶还有责任只是放在别人的肩膀上，我们必须要去思想去祷告哪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那让我们一起祷告。